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钟，由叶文耀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访问越南和日本两国，深夜将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访问三日。他听日会和越南政府领导层会谈，讨论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外界预料美国可能宣布放宽或者解除对越南实施多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星期三会转到日本，行程包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且会历史性到访广岛，成为首个在任美国总统造访这个原爆城市。奥巴马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的时候说，他希望在卸任前反省战争的本质，推动无核武的世界，但他表明不会就当年美军投下原子弹道歉，认为领袖在战时作出的艰难决定应该由历史学家去评价。美国官员透露，在一次美军空袭中可能炸死了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领袖曼苏尔。国防部说，曼苏尔和另一个塔利班成员是美军空袭的目标，行动由总统奥巴马授权进行，地点位于接壤巴基斯坦边境。发言人说，仍然评估紧空袭的结果。曼苏尔在去年七月出任塔利班领袖，接替塔利班创办人兼精神领袖奥马尔。热带风暴吹袭孟加拉，造成至少20人死亡，100人受伤，50万人要紧急疏散。风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的气旋罗纳在当地星期六中午登陆，沿岸地区的房屋屋顶被吹走，树木倒塌，多条村遭受洪水侵袭，广泛地区停电，南部吉大港灾情严重，死者中11个人来自这个地区。回来本港，土瓜湾清晨发生交通意外，3人受伤。九龙城道和木厂街交界清晨大约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没载客的小巴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小巴翻侧，共3人受伤，包括2个司机和一个货车乘客，年龄34岁到59岁，全部送院救治。位于油麻地有长道3号的新油麻地警署今日早上7点起启用，而广东道旧油麻地警署暂停服务，但仍然会保留报案中心，方便市民报案。旧油麻地警署建于1922年，属于香港二级历史建筑。最后睇埋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燕征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早晨啊，师傅， 早晨啊，林记， 早晨啊，早晨。 嗱，师傅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呢轮咧，我约我啲朋友食饭咧，个个都话唔得闲啊。 咦，我都系。 系啊，佢话入要闭关啊。我话闭咩关啊？佢话啲仔女考试啦，佢哋都要帮手咧，即系温书就唔使旨意见人噶啦。 冇错， 起码一个月后啦，佢就出关啦。咁样， 同埋好惨啊！见到好多小朋友咧，个样咧残晒啊，由朝咧就要翻学啦，跟住放咗学之后要补习啦，补完习之后翻屋企做功课啦， 系啊， 做完功课之后再要俾佢爹哋妈咪再考多次。我真等佢哋好阴功啊！ 读书就其实就大家一听起都知道要惨， 系啊， 系越嚟越惨。 以前我五六月考试嘅时间咧，我就成日幻想自己已经喺八九月嘅时候 放紧暑假啦，已经 系啊。咁我以前读书咧就好好叻嘅，我主修金融，副修唐迪生。 哇！ 咁啊死啦，真系考唔到啦。 我系金融，我系主修逆书啊。 系你我都兼修逆书， 系咪啊？我主修嘅 系啊，仲再兼埋啊艾康嗰啲咁嘅科幻。 哦、我都系 咁啊！四大嘢已经压制我啲时间咧，我就读唔到书嘅吓，咁、所以平时考试嘅时间咧，我以前咧都系成日都喺度刨金融。 所以而家你咪变咗一个系编剧家咯， 系啦，咁所以我哋呢啲叫二路功名， 嗯， 二路功名啦， 即系一种出路嚟噶。 都系叫中状元，不过中状扁。 另外嗰啲嘅出路咯。 咁其实咧就呢一辑嘅节目咧就系迟来咗春天，其实应该喺五月头就应该播噶啦。咁但系咧我一醒觉嘅时间咧就已经最快都要今日五月廿二号先播。咁我都知道咧，就呢几日咧就已经好多家长咧已经咧因为睇到我哋啲广告啊，同埋我哋啲 noise 咧，就已经就集住晒杠同啲小朋友咧，同埋啲学生咧一齐要听住李居明讲下，睇下点样咧可以中状元。嘅秘诀 系啊， 系关乎我哋成个香港嘅学术界啊！ 哇，直情第时啲领袖咧出唔出到嚟就靠你噶啦， 系老师都要听个理由就系因为因为佢哋入市场嘅时间可能会有啲怪异嘅动作噶，咁所以啲老师咧有阵时要帮下手， 就唔好怪佢哋啦。 即系类似，譬如佢哋搬住嚿冰上去考试嘅时候，你都要责你睇唔到啦。嗰个人肯定系要金水嗰啲啦，咁啊要火啲人咧，原来咧就 拎个火机入去啊嘛， 唔系咬住成扎辣椒喺个口度啊嗰啲咁啦即系类似咁夸张啲咁讲，当然考试就唔可以咁离谱，但系咁啊，我谂嗰啲衫都即系都控制唔到噶啲颜色， 底嗰件咯， 控制到你自己着如果你考试学校考试唔得，即系公开试得嘅。 咁另外嗰支笔嘅笔套咩色嗰啲控制唔到 啦，文具咯， 我里边系蓝色，但系嗰支笔系红色，得唔得？ 得可以， 可以， 可唔可以？ 可以 吓。咁另外，譬如话我要火嘅，我喺个腰封嗰度整个电嘅插，全部插晒啲电咧，入场得唔得？ 哇， 见唔到得 嗱，我唔知啊，即系原则上有啲嘢， 我惊佢会俾人误会佢系恐怖分子啊， 升 袭击啊！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玄学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参考下，唔好太介意啊。咁啊，首先咧，美儿原来咁嘅，古代咧，我哋即系风水佬、术数佬咧。咁都梗係要为佢哋嗰啲状元啊，即係为嗰啲子孙啊，咁要中状元㗎嘛。咁通常一定会叫佢嚟睇睇，睇睇呢就睇佢一样嘢。你估睇咩呢？ 即係如果睇嗰人会唔会中状元，睇乜嘢？ 譬如就快要考啦。咁而家你要考啦，考之前就要睇下呢个小朋友有冇机会可以中状元。咁通常你估嗰个人会睇佢乜嘢呢？ 睇气色啊。 睇气色啊，係囉。 当然啦。但系睇咩咧？我教你睇只眼。 我眼睛。 原来喺古代咧，我哋嘅相学上面嚟讲咧，就系话如果只眼咧系布满咗红筋嘅说话咧，或者有红筋喺左右里面飙出嚟咧，都系代表会干扰嗰个小朋友咧，系考试唔会成功嘅。 喂，我有问题啦。 系。 而家啲细蚊仔读书读到三更二夜，紧到红 筋，个个都开夜车嘅、 所以咪就系我哋有个诀叫做红筋布眼失意科长咯。咁、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作为妈咪咧，一方面考虑啲小朋友咧通宵读书啦，好辛苦啦。第二方面，原来间接引发起佢只眼上边嘅任何一条红筋咧，都会使到喺上学上咧，令到个小朋友考试嘅时候咧系会失利嘅。 哇！呢、這个诀好紧要啊，你救咗好多学生啊。 所以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作为爹哋妈咪好啦，为咗个小朋友好咧，去坊间揾一支最劲嘅叫去红筋嘅眼药水，咁咪、可以为个仔女喺玄学上去。 帮助佢，唔会话红筋暴眼失而科长啊！咁呢样嘢系第一个缺，系非常之紧要。咁、我哋当然讲紧就系讲紧术数啦。 系 咁喺科学上，你话系去咗啲红筋，令到佢只眼睛拎啲，有冇帮助咧？咁呢个喺科学上都系有帮助噶、 感觉上精神好多。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一般人之所以懵懂或者所以读书入唔到脑咧，系因为太多火嘅原因，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发烧，系咪个人晕晕沌沌？ 系啊，冇错， 你都唔会醒、咁通常嚟讲咧，就即系话咧，如果喺中午嘅时间，即系十一点到一点钟嘅时候读书咧、通常系入唔到脑，通常入唔到脑嘅。所以如果十一点钟到一点钟，你逼个仔女嗰个时间读书咧，其实不如嗰两个钟头咧， 休息下， 叫佢冲下凉，或者去做下其他嘢，做下运动仲好。 食个雪糕。 咁而咧，原来咧，而家已经证实咗咧，原来喺夜晚啊，当然你讲紧就话唔系话。即 系 好眼瞓嗰只，原来喺夜晚读书咧系入脑啲嘅，呢个系证实，因为比较凉爽凉快， 清醒啲 嘅。咁所以换句话嚟讲咧，譬如话如果你屋企好热嘅系西斜屋咧、通常细路哥读书系通常都排第尾， 麻麻地啦。 所以我哋唔中意小朋友住嘅屋里边咧。关屋系西斜嘅，西斜屋系不利于科场嘅。 即系话我当年读唔到书唔关我事啦，系我逗你拣屋西斜啫。 我当年读唔到书咧嘅理由咧就系因为咧我由北角咧要去到西营盘，咁而且我 系 读下昼班，咁所以咧我要企喺个街度等嗰部车嚟咧，要等成半个钟头咧。 哇，好攰啊！ 个太阳晒到 系咯，兴晒啦。 未系啊，仲有一样嘢惨啊！嗰阵时好兴咧，系着白色嗰啲 恤衫、 恤衫同埋嗰啲裤咧，厚到不得了，而且张咗嘅。我记得嘅，张咗嘅咧，哇， 挺噶嘛， 直成好似成个人挺住咁样， 着雨褛咁啊， 哇，直成噩梦啊，直成 好辛苦觉得， 哇，直成日日咧就系热到不得了咁，然后就翻学，翻咗学仲有一样嘢，因为嗰段时间食咗饭噶嘛， 系啊系，饭起 公心啊， 饭起公心，一翻去点零钟一上堂，哇， 啱啱好正好面啊， 晕晕沌沌，晕晕沌沌，咁所以嗰阵时咧完全读唔到书， 入唔到脑， 系因为事实下昼班系蚀底啲，咁所以唯一个方法其实就系要练细佬哥就系咩冲冻水凉系最快可以使到佢哋降一降温咧， 系 易记嘢好多嘅。咁、所以训练佢哋冲冻 冲冻水凉， 水凉 哇呢、這个好 系非常 好大挑战啊！对于现代嘅小朋友， 我谂小朋友应该 OK 嘅， 真系啊。 咁你唔系叫佢半夜三更冲，你晏昼十一二点啲水唔冻噶， 可以 晒到热嘅个水管咧， 而且咧先用啲水咧拍一拍心口 先。系啊， 呢、這个好似 B B 咁嘅方法咧，系、原来有得嘅。 好，有翻去试下。 咁当然你问到李居明咧，我哋就一定要讲到一样嘢就是风水啦，咁风水咧，如果以今年嚟论咧，今年咧嗰个四六嘅文昌星咧，飞咗去西边， 西 边，咁飞咗去西边嘅时间咧，个四六文昌星咧，原来代表木嘅。只要佢一遇水咧，就叫一四同工。一四同工就代表读书叻噶咯。 一四同工。 咁所以换句话嚟讲咧，今年咧，如果咧我哋咧系将小朋友张床咧系坐东向西或者坐西向东咧，都系能够咧系吸纳到呢个四六文昌星。咁举例，譬如佢系生于春天去要金嗰啲咧，咪坐西向东嚟瞓咯。如果佢本身系要木嗰啲，即系譬如话生于喺个秋天嗰啲咧，咁佢咪坐东向西嚟瞓咯。咁但系你无论点坐都，或者你张床唔喐都好啦，其实喺你个仔个房间或者你女个房间里边咧，攞个指南针揾出嗰个西边，然后咧喺嗰个位置度咧摆一盆水，然后用一个绿色嘅盆嚟兜住，摆盆水喺呢个西方咧，其实佢已经系有一四同工嘅功能。呢、这个方法就 系最快，简单方便 吓。咁你嗱，你买个绿色嘅胶桶 系啊， 好方便嘅啫。 第二，你摆盆水有咩咁难先咧？ 任何水都得噶 啦。而家有手机啊嘛，你个手机一 check 你佢个房 系啊， 西边有边边， 系啊， 一摆咪掂咯。 系啊， 咁所以呢个方法系做好紧要。 即做啦。 咁但系咧就嗰啲水咧就最好咧落少少盐。 哦， 落一汁到两汁盐，咁嗰个水就唔会发臭，同埋个水咧就会系好多噶。咁呢个就第一招，第二招咧，嗱呢个四六文昌飞咗去西方啊。咁咧一白星咧，同埋四六文昌星咧，一白星咧就飞咗去呢个东南方。咁咧，如果你喺屋企嗰个房间里边嘅东南方嗰度咧。摆四支富贵竹用水养咧， 水养 咁然后嗰粒一白飞星一飞去嗰粒文嗰、那个四六文昌星咧、又系一四同工，又系可以使到你个小朋友读书叻噶啦。咁、所以咧就一个方法就系你整盆水，另一个方法咧买四支富贵竹，摆咗喺你嘅个仔个房嘅东南 东南方。 咁咧呢两个方法咧就已经系催谷咧呢一个文昌星咧。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呢两个方法呢优先呢介绍俾大家。 咁大家呢啲嘢即刻可以做得到嘅，咁非常之方便。咁一整咗之后咧，我相信你个仔女咧得到呢个四六文昌星， 起码冇稳稳顿顿啦 嘅加持咧，就喺过去咧就一定系灵验啦。如果唔系，点会流传咗咁多千年风水术数啫？咁所以大家试下用，咁啊用到有成绩好咧，翻嚟话俾我听。 好啊，好啊，好啊。 病人 BP 九十 over 四十，脉搏八二，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病人打支大 A。 SpO2 八十，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arry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两点到三点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音乐系一种快乐。音乐是一个聚会，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音乐是一种逍遥享受， 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陈永业，乐聚逍遥。 融资融券余额是咩嚟噶 ？A 股注册又系啲乜啊？我又冇炒开 A 股，咁多术语真系睇到头都晕埋啊！ 喂，而家全世界都睇住中国市场，有冇买 A 股都好 ，A 股市场发生咩事，你一定要知 道。Master 逢港股交易日下昼两点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嘅 AH 路路通吴志南每日 update A 股市场最热门嘅话题，拣选值得留意嘅板块，同你逐只股份深入拆解。要了解 A 股市场就系咁简单。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灯号。飞车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需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 记不记得上到公共小巴要做一样很重要的事啊？ 是什么啊妈咪？ 你留意一下司机叔叔啊。 哦，扣安全带。 冇错啦。为了乘客的安全，如果公共小巴上装了安全带，乘客就要佩戴。如果没有佩戴的话，乘客的最高刑罚是罚款5000元和入狱3个月的。小巴设置安全带，乘客上车需佩戴。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咁我哋又翻嚟咧，讲今日嘅题目叫做考状元、中状元嘅秘诀，亦即系讲文昌星嘅智慧啦。咁啊，两位咧，你以前读书叻唔叻嘅咧？ 我啊，唔叻噶， 啊， 有小聪明噶咋， 同我一样，系咯。我读书麻麻地嘅， 西斜嘛，啱先俾人跟 我。我又系嘅，间屋住亲都西斜啦。 系啊。 第二咧就成日都读下昼班啦。咁我都同大家讲过咧，以前咧我转过校噶嘛，我由圣瑞斯读咗两年，就转去北角协同。 系啊。 咁咧就一转咗之后咧，我就卒之考咗第一啊嘛。咁啊，原来发现得到咧，即系所有小朋友其实读书咧。嗰、那个鼓励好紧要，鼓励嘅意思即系话咧，你赞美佢啊，话佢好咧，咁咧就一定系会读得好嘅， 自信心好紧要。 咁其实读得好咧，讲到尾咧。以人生嘅长跑嚟讲咧，其实会考其实一啲都唔系好重要咯。因为好多时都系即系睇你会考咗之后，如果你读书叻，好多时你可能做政府工啊，或者你做老师啦，或者甚至你做校长咧。 系， 其实去到最尾，如果我哋用钱银嚟衡量咧，喺商业社会里边咧，好多时你从商咧，可能会仲杀出咗条血路，或者你做咗其他嘢都一样会得嘅。咁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系相信你自己嘅品牌。 即系你嘅性格适合乜嘢，咁你就适宜系做乜嘢咁样。咁我都尝试做过好多份工，大家都知啦，咁卒之而家我做咗风水佬、术数佬啦。咁晚年嘅时间就自己又玩下粤剧啊咁样。咁其实喺我嘅即系嘅成长嘅过程之中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值得向大家讲嘅咧，就系我喺 form three 开始咧，就遇到一位老师咧，佢鼓励我哋咧睇多啲课外书。咁咧就我嗰阵时咧就开始个求知好强咧，就成日去图书馆咧去睇书。咁专系睇一啲课外书，所以先至讲话主修金融。咁我觉得其实对自己嘅成长咧，其实都好有帮助。咁而家由于有咗互联网啦，咁大家差唔多喺个网上边咧，想睇乜嘢都可以啦。咁啊呢样嘢系好紧要，咁所以嗰位老师咧，我哋叫陈老师咧，咁啊对我哋影响好大嘅。 老师真系好重要噶。 咁、而且佢当时咧就教历史，咁一上堂咧讲历史咧，咁我哋个就耷低头喺度苦反做低笔记啦。有一日咧，咁啊做下笔记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佢就停咗，咁我哋全部啲笔就停咗啦，全部喐噶，唔敢抬头嘅。点解？因为佢礼手又再讲嘢噶啦。咁喺度定咗之后咧，等咗成五分钟都冇听到佢把声。开始我哋有啲涌动啊，好似趌高个头睇下，咦唔见咗佢，直情冇唔喺度，奇怪去咗边咧咁样，然后先至慢慢我哋苏醒咧，先见到喺个台嘅下边嗰度有只手伸上嚟， 跌低咗啊！ 原来佢突然间抽筋， 哎、 坐咗喺台侧边跌咗落地， 哎、 跌咗落地咧，由于我哋个个好紧张去抄啲笔记咧，系完全听唔到嗰个声音，同埋唔知道佢跌咗喺地，佢、原来喺度不断喺度想挣扎起身，都完全冇人睬佢，个个都呆晒定晒喺度等佢继续讲下一段嘢、你明唔明啊？咁然后先见到佢，咁先我哋先至出去咧扶佢，咁、所以好有阵时好得意啊！咁啊，嗰位老师嘅影响我哋好大。咁啊，因为有一位前代嘅老师咧就大肚，咁所以咧就一位老师咧就嚟教我哋，咁咧就教我哋第一样嘢就系话咧，去书局嗰度咧去寻找个书籍，系乜嘢书都要睇，乜嘢书都要知。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咧，我直情对于商务嗰阵时嗰间北角商务咧，系每一个位置嘅书我都知道系摆乜书嘅。嗰阵时，咁嗰阵时就冇而家咁多书，所以咧就记晒啲书。 librarian 嚟嘅 系啦， 系啊。 咁啊，再后期咧，我就去到即系尖沙咀咧，间叫文艺书屋，你唔知噶啦。咁嗰阵时就开始睇咧台湾书。咁睇台湾书嘅时间咧，就专系睇课外书咧，就睇咧嗰啲好深嗰啲书啦，譬如李敖啊嗰啲，即系论证啊啲书咧。嗰阵时咧就学识一样嘢就系咩？学识文书， 文书 文啊，攞个鼻嚟闻啊， 文书香。 系啊，我因为以前咧我有种变态嘅，以前我读幼稚园嘅时间咧，好鬼中意嗰啲书咧嗰阵味噶，都似攞本书嚟闻。咁咧就收尾就发现到咗台湾咧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咧，嗰啲书咧嗰阵味好香噶。 其实系噶， 于是训练到自己个鼻咧，就系你任何对本书嚟，我眯埋双眼咧，我闻下本书，我知道咩出版社。 哦，咁犀利啊！呢个作者知唔知？ 作者梗系知啦，嗰阵时唔系好多作者嘅咋，我哋嗰个年代系啊，所以我入咗浸会嘅时候咧，阿 King Sir 咧就教我哋有一个 public speaking， 即系叫我哋出嚟演讲。咁啊，每个人攞个题目咧演讲咁。你估我演讲咩咧？就系书香的秘密， 书 我文书嘅 文书 文书嘅经验啊！ 唉，即系所以个香字同我有不解之缘。所以阿林记，你搽咩香水啊？啊嗱， 我今日搽咩香水 咧？我系特别敏感嘅，即系所以佢。成日换香水嘅呢个林记，日唔同 嘅，俾你发现咗。 啊，边个发现咧？三日唔同啊，咁咁啊，大家紧张有关于文昌星咧，其实咧就系话咧系陈先我哋教个方法咧好重要之外咧， 冇错。 当然你睇个细佬哥咧，佢系个面相上有啲乜嘢嘅情况系会影响佢读书读唔到嘅。 除咗有红筋之外咧， 其实有一样嘢就好残暴， 系 就表面上残暴，其实就好有用，讲出嚟就得啖笑。就点咧？细佬哥考试前咧，就父母要帮佢做一样嘢， 做咩啊？ 你估乜咧？ 打残 暴喎！ 其实系应该佢系入班房考试之前系要做嗰样嘢， 搣佢啊！ 搣佢啊！打 系冇错，搣佢，搣佢，搣边度？ 劈劈， 搣劈劈，搣劈劈会读书叻 ？No， 搣个头啊！ 搣个头读书叻 ？No， 面 搣块面个读书会叻？ 耳仔 ？No， 搣耳仔读书叻 ？No， 搣得嘅地方都搣晒噶啦噃， 搣呢度。 哦， 哇，都真系几痛嗰下。头先师傅搣我哋个位置咧，就系鼻梁嗰位啊。 呢、這个位咧就呢、這个位呢、這个位叫山根啊嘛， 山根系啊系啊， 山根咧原来咁啦，嗱两位咧都好特色，就系、是、特别阿美仪咧呢个山根都几高嘅，你冇整过容， 冇、嗯、 天然嘅， 天然嘅 呢、這个真系代表头先搣过啦，明明 味 啊， 多谢多 谢，亦即系话如果个细佬哥咧呢、這个地方凹咗落去嘅说话咧， 就即系。 读唔到书嘅， 读唔到书啊！ 所以咧，你去入去之前咧，你就潜一潜佢咧， 搣高佢。 咁佢咧就入去咧，就突然间醒啲。咁、 嗯、 当然咧，你喺家长喺出边未必系可以潜到，或者甚至你回唔到去去学校添啊。 吓， 咁就系自己潜都得嘅， 自己搣就搣。 所以咧就下个礼拜嘅市场咧，就全部啲学生你都会见到咧，佢呢个 生 嘅地方， 呢度红晒， 全部红晒。跟住个老师啊，你系李居明嘅 fans 啊， 系啊系啊系、啊啊， 你又系李居明嘅 fans 啊， 系啊， 依家又系李居明 fans 啊。 系啊， 咁当然夸张啲啦，我哋讲夸张啦，攞个钳钳嗰只， 系啊，我三夹啊， 唔系、 啊， 我细个真系揾三夹嚟钳噶，爸爸， 唔系嗰位嘛， 系嗰位啊，因为咧， 识呢样嘢， 佢应该系用个美感啊、美学个角度出发嘅， 即系觉得个高啲靓啲， 因为我出世嘅时候咧系冇鼻梁嘅，跟住就个个亲戚朋友都喺度笑佢，佢话点解你个女咁肉酸嘅，跟住佢唔忿气，就每日抱住我嘅时候咧就揾个手嚟帮我夹，夹住下觉得都唔系啦，唔对路啦，揾埋个晾衫夹、 木夹 嚟帮我夹。 啊、 所以夹到我开始有翻个鼻梁仔啦，佢就开始觉得嗯，都 系 几有用喎、 啊。 原来 喺细个成长里边嘅时候，因为有两个活动咧系非常之暴力。第一个咧就系细佬哥诶呢个山根低咧，系真系要潜高佢咧，个细佬哥佢嘅智商智慧会提升嘅。呢样嘢已经证实咗系科学。 多谢爸爸。 所以造成咗咧，其实而家讲紧韩国整容咧、 嗯， 其实整嗰个山根嘅位置 系 直接对细佬哥有帮助 啦。 咁呢样嘢讲明系玄学啊，即系信者有则，不信者。 可以参考啊。 第二样嘢咧，就系喺一种食物咧，其实咧系对我哋嗰个聪明智商咧系直接有帮助嘅。 猪脑啊， 不过呢个咧就叫非科学研究。第一个就系阿美仪所讲嘅猪脑， 真噶？ 猪脑咧就系因为咧系胆固醇嘅高嘅嘢咧，就 系 等于嗰个智商高嘅。 哦。 咁而脑嚟讲咧，通常咧我哋咧就会做一样嘢。嗱，首先先讲翻转头啦。譬如个小朋友，佢咧就成两三岁啦，都唔识讲嘢。 嗯， 哇，系 嗱，唔识讲嘢，即系代表咗佢智商系比较 少少啦， 弱少少啦。 嗯， 其实就唔系系因为佢个肺功能有问题嘅啫、 嗯。 通常八月到十月出世新历嘅人咧，系嘅小朋友咧系会慢啲讲嘢嘅。 系 嗱，大家听众可以印证下， 抄低佢啦。 西历八月到十月出世嘅小朋友咧、嗯，通常系会慢啲讲嘢嘅。 嗯， 好啦。咁第二件事呢就係话唔使驚，小朋友越迟讲嘢呢係、 嗯、 代表佢嘅运越长久，係代表好嘢嚟嘅。 好事嚟喎、哦。 好事嚟嘅。 即係唔係嘴叼叼好快讲嗰啲。 嘴叼叼即係代表第时呢就要靠嘴搵食，同埋呢係非常频扑嘅。越系唔使点做嗰啲人咧， 就 系、 是、 越迟讲嘢嘅，所以你个小朋友越迟讲嘢啦。嗱，你唔好以为佢智商有问题，佢系叹世界唔使做啊， 好开心喎、 啊。OK， 好羡慕、啊。 咁嗱，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讲咧，就会帮佢潜一潜嗰、那个 山 根嘅位置啦。咁啊，甚至你居民讲完之后咧，可能好多人咧去韩国咧就将个山根要整高佢啦，咁啊使到佢智慧提升啦。 系。 咁第二样嘢咧就要食一样嘢，嗰样嘢咧就真系食咗之后咧，第一语言天才。不得了，哇！嗰啲喇喇声， 系 跟住啲普通话好得不得了， 哇！呢、這个要 跟住啲法文又掂，德文又掂，跟住咧嗰啲记性咧好到不得了，差唔多你做过乜嘢，睇过咩书，过目不忘咁滞， 咁犀利，即刻讲啦，师傅好想知啊！ 我都想知， 到底佢要食啲乜嘢，同埋点样食法咧？呢味餸要点样整法咧？ 难揾嘅先， 一阵翻嚟话俾你听啦，咁、哦、重要嘅嘢点可以咁爽住讲 俾你听啊？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灯号。飞车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须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 中午收市时段只是玩手机送饭，会不会浪费啊？如果你想分分钟增值，记住要扭开收音机听神我哋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啦。 每逢港股交易日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中午12点至1点理财一粒钟，除了有我小炒王梁心欣，还有力扣刘幸玉和财经型男吴志南 同你论尽生活理财、基金投资，甚至是打工仔上位策略。 理财一粒钟， 一本听得到的财经杂志。 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少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孖仔恋 咩叫孖仔恋啊？ 我阿妈佢阿仔 第一次听佢系母子恋嚟，系得你先凑就咁两个孖仔， 仲要兄弟， 仲要兄弟，或者乱伦咯？ 我想另外一个讲法， 仲有咩讲法？ 或者系孖子恋？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